发大约3900元津贴。廉署调查显示，总官员的母亲在2016年8月至2021年2月期间将单位出租，更加曾经要求租客更改单位水电账户注册用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该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奥鲁。喺下午4点，奥鲁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塔拉斯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33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8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6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5蚊，跌8蚊；阿里巴巴78.4，跌2.45；中国移动51.8，升7毫；美团160.3，跌4.6；盈富基金18.58，跌2.3；友邦保险69.05，跌5.5；恒生中国企业62.2，跌5.6；中国海洋石油10.22冇起跌；京东集团205蚊，跌7.2；中国平安42蚊冇起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763，瑞士法郎7.998，澳元5.168，加元5.805，新西兰元4.556，欧元7.659。每百日元对港元5.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79。港金报155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0.69美元，卖出16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康湖居。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黄金海岸商场。之后提提大家，在黄埔的环海街因为水管急收，环海街近海明轩的慢线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点19分，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6点13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m singing in the rain.

9月23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6点正。 非常之高兴啊今日。 是吗 是啊因为呢今日最高兴就是我们一阵6点钟。 有全城点歌。 全城点歌大行动。我们今日点歌对象呢是香港动画。 是。 这个题材我觉得很特别的因为其实平时好地地你是不会想起它的。但是你一旦想起这个题材你会发现即尤其我啦，可能我自己本身比較中即係宅男啲，中意睇呢啲嘢咧，你又會發現啊，原來其實有好多嘅喎，即 係 以為冇，但係其實有好多嘅喎咁樣。咁所以今日六點鐘咧就想點俾呢個嘅對象啦。轉頭六點鐘會聽到啊，大家亦都可以諗一諗有啲咩歌想點俾香港動畫嘅呢？ 咁樣 咁啊，六點半有 EDM Friday Mix 啊，好犀利啊！呢個每個禮拜五必聽節目啊！ 犀利啊！ 聽住犀利啊！呢、這個 Benji 收工個感覺特別係舒暢嘅。 咁佢聽一啲復古嘢啦，有新有舊撈埋一齊嘅嗰種 feel， 咁大家可以 feel 下件事啊。 係咪 Boxing Style 噶？ 呢個係我都唔知 道。OK， 唔講呢啲廢話啦。六點半自己聽啦。咁啊， 犀利啦！ 犀利啦！因為終於今日非常之高興啦。啱啱睇新聞就好似好多人都已經咧，即我成日會咁樣噶。我好中意每日咧，以前啲人就中意睇新聞，就每日睇個頭條係啲乜嘢。咁我而家咧就唔係咁樣嘅，我通常咧每日打開個電話咧，我第一件事就係上一個嗰啲 trends 啊，即係每日睇下嗰個搜尋引擎最 top 嘅一啲關鍵字咁樣，流行趨勢咁樣啦，而家。最勁上得最勁嗰個就係呢個自由行啊，嗰啲旅行啊咁嗰啲嘢啦。因為今日應該就公布咗就係嚟緊可能放寬一啲嘅措施啦。係 啦，大家等待咗非常之耐啦。 我嗰個開心嘅程度係乜嘢呢？係因為事關小弟咧，曾經。早幾日我哋講開一樣嘢嘅，就係你申請唔到卡啊嘛。 哦，係啊， 小弟曾經因為為咗儲一啲嘅積分咧，就係方便自己去買機票，儲到咁上下可以換下機票啊，換下啲林林沈沈嘢啊。咁我特登就出咗一張卡去儲分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嗰陣時有一段時間，因為尤其可能結婚嘅時候咧，嗰個洗費會特別多噶嘛，咁所以特登喺結婚嗰陣時咧就開一張新嘅，咁啊有好多迎新優惠，咁儲啊可以儲多啲啊嘛，咁樣，咁跟住然後儲咗好多分，儲完之後咧。就冇飛過啦咁樣樣，咁終於 就儲曬分喺度 啦，就儲曬分喺度。我每個月都拗頭，就係睇住每一個月結尾，佢話翻俾我聽，你而家有幾多分咁。 同埋你仲會 keep 住累積嘅，如果張卡你有幾多用。係 啦，一路累積落去，跟住然後之前都唉唔緊要啦。好彩佢話啲分有得 extend， 因為佢有限期嘅。咁後屘因為疫情關係，佢都話啲分可以extend 俾大家啦。咁 extend 咗好長時間都。extend 到本身去到今年年尾就要過期㗎啦，啲分都冇得再， 哇！你好彩喎， 都冇得再加長㗎啦，咁樣。咁我已經抱住一個心態，冇辦法啦，硬蝕咯。咁最多咪換埋啲無謂嘢翻屋企咯，即係換下啲。 有冇睇一諗住換啲咩去代替嗰啲？ 我其實 keep 住都好想睇嘅，但我未有呢個動力啊，因為我覺得冇意義啊，對我嚟講，我一心諗住儲嚟嗰樣嘢就係可以愛嚟去旅行嘅時候方便啲同埋慳翻啲咁樣啦。咁然後一路都用唔到，我已經冇曬心機啊，直頭擺咗喺度冇理佢啦。 因為如果你要去睇有咩選擇，即係話你已經放棄咗攞啲分去咩啦？ 係啊，同埋佢即係如果唔係換機票嗰啲咧，佢換嗰啲嘢其實好多人都未必好用得著㗎，即係佢可能換埋啲背囊啊，換埋啲耳機。可能耳機好少少啦，咁樣啦，咁即係都有好多家居生活用品嘅，但係即係冇乜邊樣你真係會覺得哇換翻嚟真係好好啊，好有用咁樣噶嘛，咁所以即係其實本身已經盤撇咗，就係諗住唉算啦，由佢過期啦，試啦試啦，冇辦法㗎， 好闊達啊你下， 即係你冇辦法，你可以點啫？只能夠默默地接受呢個事實啦。 好 sad 啊！ 咁終於直到今日，哇真係非常之高嘅， 一天都光曬啦，有個感覺。 可以，唔係不過好老實講嘅，因為我而家都有啲擔心嘅，就係見到好多人都已經我直頭係入唔到嗰啲買機票啊、訂酒店嗰啲網啦，大家湧曬入去，我深信大家今日好似已經咧三點幾嘅時候已經當自己放咗工咁樣噶啦，我懷疑。 同埋因為你今日嗰啲星期五嗰啲 feel 啦，即係特別個人就 你今日咁樣公布就好係嗰啲 casual 啲啊嘛。 係啊，你如果係星期三咁樣。 即係一個星期中間位咧，可能都未必有咁大，唔會咁快就大家衝曬上去 嘅。係啊，同埋最離譜係我啲朋友咧，已經喺個 group 嗰度咧，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喺度大家交換緊嗰啲下年嗰啲。放同埋今年 爭緊啦， 仲有啲年假攻略咧，點樣請最少嘅假，然後可以有最多嘅日子放到，咁然後就可以即刻飛一轉啊咁樣啦。咁啊我都唔得閒研究住，好老實講一路咁啊，有好多節目， 但你唔搶就冇噶啦，你之後 冇噶啦，我都翻屋企睇下今晚得閒嘅時候先睇咯，有啊有，冇啊冇啦咁樣。咁啊，但係都開心嘅，即係我覺得睇呢個過程即係可以。終於起碼叫做買個希望，有得去放鬆一下咁樣， 因為你知道有機會去得到啦，望下，即係你知道有個點樣講，有個 盼 期 到，望咁樣， 盼望咯。因為之前你冇盼望嘅話，你睇你都唔知為乜。因為就好似我啲 friend 咁咯，一 plan 咧佢就去好耐咯，即係佢唔係淨係去一個地方，可能去泰國啊、韓國啊走幾 哦，即係一走就走，可能成個月走幾個地方咁樣。 咁你翻嚟嗰個隔離時間就抵翻啲咁樣樣。 都係嘅，但係你邊度嗱？好老實講啊，香港普通打工仔邊能夠話一走成個月啊？你除非辭咗份工就話甩啫。你儲就算我俾你儲到咁多假都好啦，公司都未必放得到你走啦。 係㗎，真係好難㗎，一般嚟講，因為嗰啲朋友，譬如做呢行嘅，即係咁佢咪最多。唔接嘢做咯，或者有一啲就係做嘢做到咁上下事業有成啦，跟住就停薪留職，跟住就即係。你當 break 一年咯，佢淨 break 一年咁樣樣咯，咁嗰一年就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啊停薪留職或者 part time 住咁樣。 呢啲朋友都係成功人士嚟嘅， 好多啊！ 即係如果佢唔係一個成功人士，佢係冇可能可以儲到咁多錢去玩一年啦，同埋佢係冇可能可以停薪留職，然後間公司可以俾佢咁做。 一定係好勁啊！ 係一定好勁嘅咁樣。咁所以唔係，其實今日特登頭半粒鐘講呢樣嘢，係純粹想俾你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啫。即係你知 啦，你準備你會要用嗰啲咩 咯？摩托撞旗啊！ 唉，睇邊個快啲咯，睇你咁快啲定我出聲快啲咯。 咁你要走方便嘅。 係啊，你有啲分你咪你用唔到我幫你用咯。 冇嘅。 冇啊！ 我哋唔可以咁樣噶，我哋好公道噶，即係我可以俾分你用，你俾翻錢咯。我冇所謂咁樣咁咯。咁你自己，因為我其實都有。有三應該大家都係㗎啦， 即係差唔多啦。 三年時間應該都冇乜去其他外地地方玩。 嗰時最後係我好記得係疫情開始，真係最啱開始，我去到個尾水咯。嗰時去台灣， 係 同阿攝、思芬、子豪， 哇開心！ 農曆新年前又記得，我唔記得係19定係20。真係唔記得咗，突然間時間好模糊，呢啲好似個時好停滯 咗。呢幾年好似突然冇咗，因為冇乜去旅行就冇咗印象啊嘛。發生嗰啲咩事咧？ 我仲記得嗰次我哋 翻工咯， 去到嗰邊係真係香港啱啱開始，所以大家要不斷揾口罩啦。我經理師分喺台灣嗰度，夜晚我食完飯啦，跟住我喺附近兜個圈先，揾下邊度有口罩賣咁咯。 好嘢喎！啊，講幾咁都幾即係設想周到喎，都幾為 friend 喎。 嗰次本身係師兄祠堂拍嘢嘅，佢哋有個台灣片咁樣，咁跟住我哋就話一齊去啦。咁但係最尾我唔記得點解最後佢哋就冇拍到啦，係啦，好似係因為即係嗰成個社會狀況氣氛啊，各樣嘢咁，不如唔好拍啲太玩樂嘅定點啦，我唔記得咗啦。咁總之佢哋就冇去拍到，咁但我哋就買咗機票啦嘛，咁我哋咪四個自己 照去啦，咁樣 四個照去咯，咁樣即係去埋嗰邊咁，跟住就係最後啦，呢、這個已經係。 我內到其實我對上次係去邊我都唔記得咗啦，不過唔緊要啦。 你都日本㗎啦，你都係 過去嘅嘢，我哋唔好去留戀，我哋諗下嚟緊飛邊。 但真 係玩 嘅，但都真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除咗我習慣咗係想去旅行啦，仲有一樣嘢我最近感受嘅，因為即係爹哋媽咪年紀開始大。 哦，系 都真系 想同佢哋去一转系嘛？ 系啦，即系能够安排到啊！第一转就系会想同佢哋去咗先。 同你一样，我同你一样。 系啊，因为你即系会见到而家日常生活，你谂下，其实隔咗两年度啫，冇去旅行啦咁。 同屋企人去就多啲。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年紀越大咧，你會希望喺佢哋仲即係 行得走得玩得食得。 係啦，即係唔使咁辛苦啦，去得咁樣嘅時候可以再同你去玩，因為細個小朋友嘅時候就係佢帶我哋去啦，咁啊好開心啦。咁而家其實調翻轉咯，我哋帶翻佢啊，去日本揸下車啊，咁樣即係有翻呢啲咁樣樣咯。因為你隨住時間過就，我初頭一路都擔心㗎，即係就係、是、疫情咁樣會唔會你即係突然之間有咩病痛咧，你就冇得去㗎。 我同你嘅諗法一樣，其實我本身儲埋就係諗住方便一家人一次我飛咧，個人唔使咁入。唔使咁傷啊個荷包，咁所以先做呢樣。同埋我已經度好咗一個係一家人去旅行嘅行程啦。點解咧？因為咧細個跟屋企人去旅行咧，佢哋嗰啲行程係嗰啲走景點式嘅行程嚟嘅，即係來得快去得快，你其實都水過鴨背，唔知去咗啲咩地方咁樣。所以我專登度咗一個舒服啲嘅行程，可以真係可以嘆下享受下咁樣，唔好一到個景點打完張卡影完張相，上車走咯，又去第二度咯，都唔知去嚟做乜咁樣。咁所以而家期待嘅，終於可以將呢啲計劃重新實行啦咁樣。 因為呢幾年就算阿爸阿媽去旅行咧，佢哋兩個自己去啊，同啲 friend 去啊，或者有一次同我妹去俄羅斯啊，幾年前。但嗰次我冇去到，因為你知啊，有時就做嘢啊，去唔到啊，你哋去啦咁樣。咁啊推得一次，但你慢慢你就知道 要㗎啦，要去啊， 即係叫咩啊？大家利是講句就係、是、 唔好後悔啊！ 即叫做倒數噶啦嘛，即係去得一次就一次嗰啲咧， 係噶， 所以 有腳骨力行係好緊要噶呢樣嘢。 所以如果你都同我有差唔多嘅諗法狀況，你真係唔好諗咁多，即係要同屋企人爹哋媽咪去玩開心啊！ 最緊要咩？機票幾錢唔好諗啊！最緊要去咗先啊！ 去先真係唔好諗咁多。1:45，我又沒有半點睡意。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 CD， 原来已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很讽刺，各有各生活，以后不多见面。17岁的当天，是你逃出这屋檐。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抱着对他的眷恋，恶梦乱时，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习惯或经验，化做某某在某天，等一刻相见。告诉我过往欢乐悲哀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把酒不眠。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梦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 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宣布放宽入境检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是不是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会不会同中央政策相违背？他说特区政府的五大防疫政策包括控制确诊数字、确诊下降，和国家防疫目标一致。他强调政府不躺平，并控制确诊数字，精准抗疫，在平衡不同因素之后，给予社会最大经济动力，以及与国际接轨，相信符合整体防疫政策。李家超又说，不能够有水晶球预测疫情，如果没有突发情况，有信心将确诊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只要有没有实施零加零的时间表，他说仍然要视乎疫情变化，当局要观察走势，以最大空间容许最大活动，例如疫情有正面发展，可以有更大空间容许更多活动。同内地通关方面，李家超强调同世界接轨，同内地通关并没有抵触，特区政府正是积极争取并同内地官员商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零加三入境检疫新安排，即是取消酒店检疫并改为三日次皇马医学监察，将会在下星期一朝早六点起实施。他说抵港当日，即是第零日起，每隔一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六日，期间要每日快测。有关人士接受三晚持皇马医学监察，如果检测结果阴性，最后四晚可以自行监察，期间会转为蓝马。卢颂茂说，疫情近日似乎到顶，有回落的迹象，强调香港要复常，其中很重要是医疗系统亦都要复常。对于疫情回落比原先估算快，医管局相应的应变现在不需要再提升，病床调动计划很快可以回复至第二阶段，可以恢复八成以上非紧急服务。乌克兰东南部由亲俄势力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以及俄控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开始举行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公投持续五日，到下星期二结束。基于安全因素，居民在公投的头四日可以在自己屋企门前或者屋企投票，最后一日就可以前往投票站投票。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州的官员说，俄罗斯禁止俄控地区的居民星期二前离开居住的城市，又派武装人员上门搜查，威胁居民要外出参加公投。当地有企业负责人向员工说，公投是强制性，拒绝投票的人将会被解雇，并会将他们的名字交给当局。舉行公投的四個州份相當於烏克蘭 15% 的領土，西方社會譴責公投是非法吞併的前奏。

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清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一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Baby someday will be okay， 无人被放弃，无时光。 张曼莎未算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由一出世开始，其实已经要准备接受别离的了。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 不过不要紧， 走得多匆忙， 闲事打个电话， 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 想一想对方 彼此的相傍，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才好当，你从一贯善忘，就算遗憾身都破烂，热血未中透。 一刻。平衡线上，情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都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才恨你为何在当初要明刀明枪，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哇哇哇，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像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好多人会以为讲咗拜拜就好似画咗两条平行线咁样，以后永不交叠。不过又咁睇啊，其实系向住同一个方向行啫。听有 Dash 余中耀平行线上， 摇摇曳又冻过，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刹相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 长夜将至。 有时世事话唔埋嘅，飘下飘下，可能又会飘翻埋一齐。CY Leo， 飘飘。 从那漫长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花香花灭的出口，谁还在意创伤能不朽？写下一个梦，成真或成空，只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缺口。回忆就是不能触碰的影像，清晰的真相。They give you one, two, three， 出现在脑海里。One, two, three， 就是这意义。片刻灿烂是我永恒的足迹。拥抱近在前世的莲花，夕阳真火，我让萌芽。童年会是怎样的自尊？时间它会回答。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花香花灭的出口，谁还在意灼烧的不朽？写下一个梦，成真或成空，只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缺口。 Eagle 陈天傲 Goodbye。 Got a buzz cut like my brother， We never looked alike before， Hope we could be a little closer， Like call me up， Let's talk things over。 Is there someone special like you going out？ You can tell me all your worries and doubts。 Now it's my birthday and now once a year，call away, yeah, you know that I'm here. Yes. I got a buzz cut just like you. You know no one could ever fill your shoes. So maybe one day you'll come through. Maybe now you think I'm cool. 'Cause I don't see you at all. And we're both going on. So come home. Come home. I got a buzz cut. friends know me more than you do. That's true. I know you still get angry. Me recording at home. Wait, I'm sorry. I don't count on you listening, but I pour out my heart, so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No matter how far, we could be more open with all our emotions, 'cause we don't talk often. Too much goes unspoken. Mom's getting older, and I feel the pressure. Let's talk this over whenever you want. I got a bus coming.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Ooh, ooh, ooh, ooh. Yeah, yeah, yeah, yeah.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涉及3000张的免针纸，共涉款1200万元。涉案诊所的三名职员被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王毅说，希望北约以客观冷静态度把握当前国际局势，不是简单地以政治正确划线。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纪录最好的大国，没有对外扩张基因，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北约树立理性和正确对华认知。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重视与中国保持和加强接触。北约坚持既定的地理范畴，希望与中方探讨军控和气候变化等各领域合作。北约和成员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期待中方为结束在欧洲发生的战事发挥重要作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奥陆。在下午四点，奥陆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塔拉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首先讲交通意外的消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上去龙翔苑对开，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接近龙翔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

Johnson，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啊！ 提一提大家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七点半啊，咁啊，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犀利啦！呢、這、一个部分，呢一个环节，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喺呢个香港动画啊， 系啦，因为都有最近一套戏又宣布会有一个叫动画嘅前传啦，咁啊都即系动画嚟讲，大家会睇好多香港嘅动画，你又谂起边一套咧？ 系啦，咁啊同埋香港嘅动画有时会唔会谂翻落啊，都带到啲惊喜俾大家咁样样，咁啊大家可以随便点下一啲歌啦，睇下啲咩嘢 想讲啦。留言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啊！咁我哋两个咧都各自准备咗啦，咁啊，听下你嗰个先咯。 好啊，之香港动画。 你好啊，知你低调噶啦，你就好似课室里面永远坐喺角落头度自己默默画画嗰个同学仔咁，低调，但系一鸣惊人。平时可能冇乜人提起你，但系一讲起你咧，大家又好似突然有好多嘢分享噶。嗱，虽然对于其他学校嘅学生嚟讲，你未必系校草级人马咁出名啦，不过喺校内又会有好多人觉得你系一个可造之才，只系争紧啲机会，争紧啲资源咁啦。是啊，讲起香港动画，我深信大家唔多唔少其实都有睇过嘅，只不过自己唔自觉啫。而我最早期入戏院睇嘅就是1997年啦，动画电影《小倩》，当时俾我嘅震撼力非常之大噶，因为呢部是我第一部见到运用立体效果嘅动画，加上聊斋志异嘅鬼怪题材，非常吸引。我仲记得啊，当年黄沾沾叔配音嘅就系燕赤霞，非常之入型入格噶。嗱，后嚟就唔使我讲啦，麦兜系列嘅动画都应该系唔少香港人嘅经典回忆啦。纸包鸡包子、上餐卖晒，呢啲全部都系曾经流行一时嘅笑话嚟嘅。不过唔讲，你可能唔知道忍者龟、阿童木呢啲嚟自外地嘅动画角色。都曾经是出现在香港动画公司之手，甚至连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都一样有翻拍成动画版，更加在电视播足三季添，足足成78集的，就连日本方面的电视台都一样有播。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动画的制作不单止烧钱，更加是浪费人力物力，在商业为先的香港社会，做动画可能是多此一举的。不过实际上，动画的发展正正可以培养到多方面的人才，画师啦、编剧啦、配音员啦，一个工业养活不少人的。尤其现在在配音员已经买少见少的年代，本地原创动画就是令这个行业再次重生的好机会。所以最后我要点一首 Ben Chill featuring 黄淑曼的《我在每个宇宙都俾你》，无他的，看下个 MV 你就明白了。香港还是有很多很出色的动画师的，希望香港动画可以有明天的奔神上。 够就快受，够就拒绝绝受，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拍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跳进每个宇宙 ，quick 吸吸尘，厨师转文，文星以神，跳进越界继续见识，暗咬行，名取高层，求星赌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讲。 血汗不定，那次可否变为即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开围城，难极或望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贵，我要意志很正，跳跳跳我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胆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反腾，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具，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讲陪伴我角色。 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咪介怀，劫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再次为大家推介由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的《我在每个宇宙都》，真的真的看多次他的 MV， 好好看的。 是的，那我其实我同你生于同一个年代，所以我对动画回忆同你有啲。 你唔好讲到咁见外啦，咩同一个年代，因为你隔两个月啫嘛， 同一年啊，同一个时期，同一个长大环境啊，所以我嘅感受中间有啲嘢都同你谂起嘅好近嘅。 亲爱嘅香港动画，你好啊！作为一个喜欢看动画的小读读，我小的时候已经有看你的了，因为以前电视台都有制作一些本地的动画，好像成语动画廊的熊猫博士和 YY 机械人，跟着去到中学的时候也有神雕侠侣，我记得那时候我每个星期都会追来看的。而当然除了电视播的呢，还有看动画电影的。以前农历新年的时候，有些收费电视台又会播下老夫子的电影，跟着麦兜这个系列就更加不用讲了。啊，数下数下，其实你都有不少的作品的。而除了是一些本地作品之外，其实香港动画烧真的很犀利的，可以参与到外国的一些制作。其中一位最经典的人物呢，一定要数到有份参与史力家的许成毅先生了。讲个秘密你知啊，原来呢 我妈咪都识得佢妈咪嘅，所以我细细个嘅时候就收到咧一个佢亲手画嘅史力加嘅一幅画，而家仲收藏咗喺我屋企添。所以慢慢发展到而家，我觉得香港动画你会喺其他媒介出现咧，真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嚟嘅。即好似廣告咁會見到你啦，甚至乎 MV 咧，亦都越嚟越多動畫嘅參與。最近期大家一定會記得嘅啦，就係數到崔氏兄弟咧同埋 Tommy 五等等合作嘅《信之卷》MV。其實睇落去真係好有 feel， 有水準之餘，亦都好有情懷嘅。最後咧，我想套用許誠毅先生曾經講過嘅一番説話，佢話其實每個地方做自己嘅動畫嘅時候，係冇諗過要俾全世界睇嘅。当时咧，佢做史力加嘅时候，最紧要都系美国人肯睇啫嘛。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借镜。如果你做一啲作品系香港人肯睇嘅话，其实已经好够噶啦。香港人有共鸣，慢慢其他地方嘅人都会好奇，就会攞嚟睇噶啦。所以香港动画你要加油啊！动画爱好者波成常。 相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到数不痛。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勇。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可乱风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深一卷仍然未激到我，喊着过，然而大个痛着也能走过，信热血是信命名都不会怯懦，再打一关和年月去不可，靠得上去作乐。真到文章几千个心中之处，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远。哦，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哇，继续过，然而那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可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深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呢一首都有听众点嘅，就系、是、A K 嘅《信之卷》啦，个动画就好有我哋童年回忆嗰种，即系嗰啲数码暴龙啊嗰啲 feel 嘅，系啊，都值得睇，亦都系由本地嘅一啲动画师去所创作嘅一个动画 M V 嘅。 系啦，咁啊，除咗《信之卷》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听众系点另一首啊，就系、是《罗宾》啊， 佢有讲嘅。他说 MV 已经是卡通，因为由黎特去制作啦，跟着说歌词有贴题啊，讲幕后功臣啊。他说呢就好像即古天乐咁支持港产片，又说希望即带起动画咁呢，他说歌词呢里面都呼应到呢样嘢。 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月木乃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难分所有，只奔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企我操纵气候或有小手侵略地球，陪你去对抗种种对手。 唔经唔觉呢只歌原来六年前， 但系当时嘅动画哇都画得几好喎、啊，嗰、那个 MV。 张敬轩之前嘅作品叫做《罗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零加三入境检疫新安排，即系取消酒店检疫，并改为三日次皇马医学监测，将会喺下星期一朝早六点起实施。他说在抵港当日，即是第零日起，每隔一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六日，期间要每日快测。有关人士接受三晚次皇马医学监测，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之后四晚可以自行监测，期间会转蓝码。卢颂茂说疫情近日似乎到顶，有回落迹象，强调香港要复常，其中很重要是医疗系统亦都要复常。由于疫情回落比原先估算快，医管局相关应变现在不需要再提升。病床调动计划很快可以回复至第二阶段，可以恢复八成以上的非紧急服务。政府正是招聘新一批55名政务主任，公务员事务局数据显示，近年的投考人数减少，辞职人数增加。发言人说，政务主任辞职没有对政府运作带来太大影响，有信心继续聘用最合适的申请者。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认为，应征人数减少和社会批评多、期望高、工作压力增加有关，亦都不排除部分政务主任受社会气氛影响而辞职。人事顾问周以平说，新冠疫情下经济状况不好，政务主任和二级行政主任等职位的薪酬相对优厚，估计今年的投考人数差不多。日本下个月11号起放宽因防疫而采取的边境管控措施，包括恢复免签证旅游和个人游，亦都计划取消目前每日入境人数50,000人的上限。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今个月底他会向政府官员发出指引，涉及制定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如果在10月完成制定方案，将会迅速执行。岸田又说，不能够忽视投机导致的日元过度波动，日本政府将会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在必要的时候再次干预以支撑日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一首咧个底系咪觉得好熟悉咧？呢首其实是一首 mashup 嘅作品嚟嘅，唱紧 vocal 就嚟自阿 Adele 嘅 Set Fire to the Rain。而家音乐第一其实就 Bruno Mars 嘅 Treasure 嚟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呢半个钟头嘅复古 party 啦。下个礼拜一五点钟再见啦，拜拜。